智慧就在听听 FM。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，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。听听 FM，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帅肉一定和小二，斗志必报九霄拳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一广播棒耳边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杜老派一看，头头脑脑都到齐了。各位，现在咱们三界沟青马坎遇上点麻烦事儿，不用我介绍，大家心里都有数。现在关键就是张作霖的问题，我们要把张作霖交出去，官兵答应秋毫不犯，马上撤兵。相反的，人家要攻打三界沟，大家研究研究，我是教张作霖呢，还是不教？请各抒己见，畅所欲言。这可是个大事儿，好半天谁也没言语，都是心里头都盘算着。谁都知道杜老盼跟张作霖的关系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呢，他们俩是这么投缘。远在几年前，张作霖第一次到青马坎就认作干父子。张作霖每次要遇上麻烦事儿，老当家的都鼎力相助，这次能例外吗？你说怎么说这话呀？名义上畅所欲言，倘若说这老头要不爱听怎么办呢？所以多数人都保持沉默。怎么都不说话呀？我没交代清楚是怎么的。正这时候，狗头军是宋庆莲说话的，因为杜立三直捅他。老当家的，我说几句。说吧。我说的不一定对，如果呢有不对之处，还望老当家的原谅。有那么句话，顾己不为偏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呀。你说张作霖毕竟他不是咱们三界沟青马坎的人，在他得势的时候吆五喝六，在赵家庙独树一帜，根本没拿咱们当回事儿。可他每次来都是遇上麻烦了，都像这个模样的他才来，好了的时候把咱忘了。我看这号人庇护他没什么用，官军说得清楚，把他往外一送，人家就撤兵，咱们这一点损失没有，这有多好啊。我看这个事儿没有什么可犹豫的， 老当家的就做主，把他交出去不就完了吗？嗯，别人看看同意不同意他的说法。第二个发言的是王兴元，王兴元的脸涨得通红啊，老当家的，我不同意。我说呀，我不是庇护张作霖，也正因为张作霖在赵家庙独树一帜，牵制了官军，我们青马坎三界沟才平安无事。如果没有张作霖牵制官军，我们能这么安稳吗？方才老宋说的，我是100个不赞成。说什么我们不能陷张作霖，我们怎知官军得寸进尺？哎，根据以往的经验，他们是压杀求油啊，交出张作霖，他们还要提出要挟的条件，迫使我们还得答应。到那时刀把交给他们了，我们是自找苦吃，完全被动啊。老当家的，再者一说了，我们交出张作霖，天下的绿林人得怎么讲究咱们？咱们也太不够义气了。张作霖在难中投奔咱们，咱们把他献出去了，那简直连点人味儿都没有啊！论公论私都不能这么办。老当家的应当毅然做出决定，拒绝官方的要求。嗯，还有呢，大家随便说，就是这两种意见针锋相对啊。宋庆龄跟王兴元争了个脸红脖子粗，嘴角飞白沫子，争论能有半小时。杜老潘点点头，行了行行行，别说别说了。他回过头来看看杜立三，这杜立三呢一言不发。小三子，你怎么看这个事儿？喂，这杜立三是非常尖狡啊，他看出来了，他爹是一个心眼向着张作霖，跟他想的是格格不入。有心说教张作霖，他爹肯定不同意，不教又违心，所以他一言不发。他爹问到他头上了，他没办法了。哎，爹，我看这不是一件小事，我也很难表态。我看这样吧，是不是让大家通过一下，一不扭重，百不随机，多数人说的那肯定是对的。哎，说留那咱就留，多数人如果说把他献出去，那咱就献出去。他妈，你小的属琉璃球的，推个干干净净。哦，谁呀？你不得罪。我现在做决定，张作霖来投靠我，我欢迎。谁想动张作霖一根汗毛，我跟他拼命。也慢说是官家，他就是洋人来了，我也是这么答复。散会，都不行走啊。哎哎，这玩意儿吃哪碗饭也不容易，就这些贼也好，绿林人也好，当头的有绝对的权威，不然的话就散了帘子了。可老当家的一做决定，别人连个扁屁也不敢放，全都咪咪的站立两旁。杜老盼吩咐一声，请马管带，连他的弟兄都给我请来。是。时间不大，马管带 荡然而入。那个小模样把脖子一梗梗。老先生做出决定来了吗？做出决定来了。那你想怎么办？张作霖，我一保到底，我不交。不单这样，我觉着你们这伙人活着没什么意思，干脆早点下地狱得了。来人，拉出去，全都活埋。这家可够狠的。马管带一听，脸也变色了。住口！两国相争不斩来使，你这么对待我不行。这一亩三分地我说了算，不行啊也得行。拉出去，把几个大活人呢活埋了。杜立三心里一翻个，心说爹呀，你好糊涂啊，你为了一个张作霖，你什么都豁得出去。我看将来您了怎么收场。官方代表一死，消息能传不出去吗？那面知道不好了，调集2000多官军是猛攻三涧沟青马坎。杜老盼事先早有准备，调张作霖、田小凤、张作相等人投入战斗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就激战了7昼夜。不仅官兵损失惨重，青马坎的人也死了200-300号。这是近几年来最大的一场战斗。因为这个青马坎里头包括这100多个村屯呢、杜老盼有威望，在打仗的时候强壮者冲锋陷阵，手把要塞，年老的儿童妇女端茶送水供应吃食，男女老少齐动员呢。可这儿的老百姓就得依靠着杜老盼活着，可以种地，可以收割，可以吃碗太平饭。不然的话，那年头兵荒马乱，一会儿饿的鼻子，一会儿小鼻子，土匪多如牛毛，官兵啊比土匪还土匪，那日子还有个过吗？人们想到共同的利益，所以都也豁出去了，这才把官兵击败。后来新民府三营统领李景福一看实在攻不进去了，收拾残兵败将，这才转移。官兵这一滚蛋，三涧沟青马坎一片沸腾，热烈祝贺。这杜老盼赶紧命人准备酒席，请张作霖和他的弟兄们吃饭。张作霖在席面上是千恩万谢呀。没过2天，张作霖病倒了。什么原因？能没火吗？外边弟兄死活消息隔绝，让那个胡老嘎当总联络员，到现在胡老嘎也没露面，也不知道孙烈臣等人现在的近况，更不知道二虎是非等人的情况。张作霖每天晚上睡不了2小时觉，特别是最近这7天日夜鏖战。他指挥着一些弟兄跟官军打仗，哪有功夫歇着？ 等到现在事儿过去了，精神一垮，一病不起，发高烧，说胡话，把一家人呢都急坏了。杜老盼知道信儿了，下了命令，全力抢救，怎么的也把张作霖给治好。管那大夫换了六七个，张作霖病情也没好转。后来啊，把蓝国华给请来了。蓝国华有个绰号叫蓝二混，您要听这绰号就完了，这人医道比较高明。杜老盼有病都是找他治，蓝国华呢也是青马坎的弟兄。杜老盼告诉他，你要想什么办法也得把我干儿子治好了。这个蓝二混奉命之后来给张作霖治病，号完脉一看呢，清清楚楚的，操劳过度，别的病没有，需要静养，得吃大补的药。请示了杜老盼，杜老盼说行，只要咱们青马坎有的全力以赴，没有的派专人到寺外去采购。自从蓝二混接手给张作霖看病之后，张作霖这身体一天强似一天。后来啊，看这个意思再躺个三天五天的就可以下地了。这天蓝二混告诉张作霖，张队长，我给你道喜呀，快好了。哎呀，身子骨可是主要的，你这一病倒不要紧的，我们老当家的简直都活不下去了，一天不定得问多少次啊。看来你们爷俩的感情是真深呐。是啊是啊，我老干爹比我亲爹都胜强万倍。人都是有良心的，将来如果张队长有飞黄腾达那天，看这意思是不会忘了我们老当家的。那当然那当然，我要忘恩负义，我的心扒出来狗都不吃啊。笑话了，哎，我再给您开一副药，吃完了过两天你就听喜信吧，没事了。正说着话呢，杜立三从外边进来了。你看这个杜立三跟张作霖呢一直是面和心不和，他要想方设法除掉张作霖。妹妹说究竟为什么呢？因为杜立三这个人很阴险，而且相当自私啊。他总感觉着他爹偏袒张作霖，也总觉着张作霖有勾勾心。你看我爹在着，那当然没什么可说的了，一旦老当家的不在了，能不能把他所创办的基业分给张作霖一半儿？你说我得多倒霉呀！我爹他怎么这么糊涂呢？别人的肉能贴到你身上吗？出于这一点，他恨张作霖，他心里也纳闷，这个张老干阿的命是真大呀，几死几活，他就不死。这两天宋庆莲紧给他出主意，说挽回张作霖都平安地离开青马坎，这一回无论如何不能放掉这个机会了，一定要把他置于死地。如果张作霖这次再不死， 迟早你有吃亏的那一天。这杜立三呢，一听宋庆莲分析的十分有道理，就把毒计定好了。今天以探病为名，进了张作霖的卧室，拎了几包点心，往茶几上一放，假亲假近的。兄弟，要气色可好多了。三哥，请坐。哎，都自家人，别客气。我老兰呐、啊，我兄弟还得几天能好？我刚说完，也就是最近三四天吧。我这不是给开药呢吗？这副药抓了之后，用下去，肯定全都康复了。哦，那好，那好，哈哈，老兰呐、啊，你呀、啊，也算立了大功一件呐、啊。我爹高兴，非得重赏你不可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唠会儿闲话，杜立三能说，告诉张作霖，以身体为重，吃这碗饭的身子骨要是垮了，一切全不存在了。等说完了，他转身走了。这个郎二混呢，把药方也开完了，告诉张作霖，你先睡一觉，我去抓药去。每次都不用旁人抓药，得郎二混亲手去抓。就这样的揣着个药方转身就出去了。等离开内宅往前边走着走着，抬头一看，在树底下，杜立三、宋庆莲还带着两个炮手在这等着呢。郎二混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赶紧行礼：“少当家的，您在这儿干什么呢？”“就等你，你过来一下。”“哎呀！”郎二混从杜立三的眼神和气色上判断，把没好事儿。这心呢就敲开鼓了。进了树林没人的地方，杜立三把他叫到面前：“我老兰，我对你怎么样？”“少当家的，没说的，对我天高地厚之恩，别他妈扯淡。”“这么说有点过分，反正我对你不错，这是不是真的？”“少当家的，那当然是，大事小情您都关照我，我心里有数。”“那好，我要叫你给我办点事儿，你能办不？”“当然，当然。”“少当家的，您叫我办什么事儿？”“那个药方子在哪儿呢？”“您是？”“就是给张作霖开那药方。”啊啊，在这儿呢，拿出来。郎二混马上就明白了，心说张作霖要够呛，但又不敢不听，把药方子掏出来，双手递给杜立三。杜立三撇着嘴看了几眼：“这么办吧，你来回跑的也挺不容易的，在这儿抽支烟等会儿，我派个人替你去抓药。”“少当家的，这不行，老当家的早就吩咐过，煎药抓药让我一个人包下来，我要负责到底。您这样派别人去抓药，倘若怎么的，对我你还不相信吗？”“不，来人，你拿着药方去抓药去，就按我事先吩咐的那样办。”“您了就瞧好吧。”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

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。